何不上嘴？ 这才是雪灯红梅松，梦落枯松气。 请教兄长。 哦，贤弟请讲。 如今老母已有我妻陪伴，我想进京求官，兄长以为如何？ 贤弟要。

与袁仲兄长同是山野村夫，他有济世之才，我有金轮满腹，若是终老山林，我倘若金榜得中，我定能福泽乡里为黎民造福啊。

人耻笑， 兄长美则也穿， 秋官须走，谈当路见宝怎么能够多清光。大人若想平步青云做高官，切莫优柔寡断呐、 啊，公公。 掂量掂量，何去何从？ 公公，公公，公公， 子回家门。儿走之后，多亏我那孝顺的媳妇。 Thank you.

圣上，超然满门，超然满门。 Oh.